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从八月起推出大型系列访谈节目《人民之多代表访代表》，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电台总编辑王修倾力主持。敬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大家周五早上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北京青年广播的节目微微一笑。 北年是哪儿？北京青年广播啦。大家好，我是已经4天跟大家没有再见面了，所以今天见面觉得格外亲切的珊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我呢？ 大家好，我是一直和大家见面，但是珊珊不在，总觉得有点孤单的水水。 哎呀呀呀呀呀呀！一早秀了一波恩爱。 没错，那大家肯定是想念珊珊了啊！还是要提醒大家，不仅可以听到我们的广播，通过 FM 98.2和 AM 927之外呢，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然后呢，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来观看我们的节目。最重要的是呢，大家要通过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来关注到我和珊珊在每天早上和大家的直播。 是的，希望大家呢可以持续关注我们了，记得要点击关注。我现在特别特别希望看到有个老朋友在直播间跟我打个招呼啊，如果已经在的话呢，说声珊珊好，好不好？还有珊珊身边的谁谁好，就是看到已经有人留言了。咱们这样，咱们抓紧时间先进入今天的第一时段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那在这样一个早上，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那就是今天周五啦。 我还以为是什么好消息呢？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啊，对不对？ 你知道，我跟你讲一个，先刚开始，有什么神曲？就是一个脑筋急转弯啊，有哪两首歌或哪两段旋律，明明完全不搭嘎，但是莫名其妙的神奇相似。 很难哦，这首我可以随时跟你揭晓。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你听过这首歌吗？ 我听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日子之类的，这个团圆中国， 是常回家看看 啊， 和那个什么龙的传人还是什么样，两首歌的歌词是不一样，但是这个句子是一样的。 明白了， 所以回答正确，谢谢。 不正确，我有另外一个版本。我看到 Verona 来了，说今天这个主题好，对，咱们今天在后一个小时呢，是会跟水水还有一个他的朋友啊，带了一本书，叫做《谈判力》，是吗？ 叫做《强势谈判》。 好的，就是教大家怎么谈判。 对，其实最重要的是教大家如何在强，就是在谈判当中可以强势。 是的， 而且还能谈得好。 啊、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磨铁出版的编辑侯梦婷，因为他昨天跟我说，读了这本书以后，他谈判的效率和成功率真的有提高。 真的吗？ 是在实践当中真的有指导他的谈判力。 因为你知道侯梦婷在我看来来过直播间吗？对不 对， 是一个特别温柔的小女孩、大家如果记得的话，是一个 再也不是了，她现在变得很 强势，她今天见了就气场很强，对不对？女孩变得气场很强，那个要诀就是我进来的时候觉得我拎着刀要去杀人。 这样应该谈不好生意吧，别人应该会觉得害怕。 嗯，来，波哥也来了，说珊珊叔叔早上好。早上好，那我先公布一下刚才我说的那个哪两个神曲啊，明明完全不搭嘎啊，不搭边、但是旋律听起来一模一样呢。 Kiyomi Kiyomi 好消息好消息。所以今天水水一早带给大家的好消息是今天星期五呀，明天不上班呀。 上班。 那我带给大家第一条消息是什么呢？是啊，一万点伤害。因为我是出生于1990年6月5号嘛。我最近看到了一条新闻，我真的要疯了。有一个女孩出生在1990年6月5号，叫做杨树。她现在 和你同年同月生， 同年同月同日生。 同日生， 她现在是浙江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我要疯了。 我觉得 为什么人和人的差别这么大呀？ 其实我觉得这条新闻对我来说，其实反映了一个统计学上的一个现象。 什么呢？ 就是如果有一个人和你同年同月同日生，那和你真的是没有什么关系。 是的。我看到了他的这个经历是这个样子的，是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然后16岁的时候就考进了复旦大学。然后2014年的时候博士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2015年的时候是获得了香港科技大学的 PhD， 就是博士学位。香港科技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学系的访问助理教授。入选了第12批青年千人计划，被聘为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年仅27岁。现在， 但还是要补充一下，就是这个背景的信息啊，就是这个千人计划，其实实际上是一个国家扶持优秀人才的计划。 是的， 所以说如果是按照就是普通的这个上升渠道的话呢，是没有这么快通过2年的时间就可以当上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的。 当然了， 所以说这样一群年轻人不仅仅是学习好，然后能力好，其实更重要的是运气好，对不对？ 是的。彼得洛夫小狼也来了，说珊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你有听到我讲的这个故事吗？有一个浙江大学的教授，今年才27岁啊，已经是美女教，而且很漂亮，你不去 search 一下，叫做杨树。 Verona 来了，说啊开心，但是明天还是得上班啊。不管怎么样的，明天就算上班，我和水水会陪伴你的，好不好？这个刚才水水说的这个千人计划呢，的确是这个样子，是培养年轻人才的一个计划。第12批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年轻化的趋势十分明显，相比于去年年初公布的第11批国家千人计划的青年人才呢，这次不但85后的比例明显增多，而且90后也首次出现。对于90后入选有多难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就是入选的，这些人选的年龄的区间统计数据哈。从统计的结果来看呢，75年到79年年龄段的人呢是125人，80年到84年呢是375人，85年到90年呢是63人，90年出生的有2个人。所以虽然说越来越年轻了，但是90年能够入选这个千人计划，而且被聘为教授，还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成绩， 很了不起， 太厉害了。 而且我估计能聘上教授的，估计还是偏那种，就是比如说理科、工科这样的。 对，他是微电子的 学科，对不对？ 是的， 因为人文学科好像真的需要沉淀。 是的，另外一个，刚才不是说了，在今年第12批青年千人计划当中有2个90后吗？另外一个呢，也是90年，是90年5月份出生的，现在是电子科技大学的美女教授，叫做刘明珍，也是就是履历特别的闪亮亮， 帅气。 关键是这两个教授都特别特别的漂亮。照片的话大家可以自己去搜索啊，因为她就是那种就是美女啊，美女都是相似的嘛，看我也行。差不多就长我这样。 啊，来看一下这个叫做刘明真的教授，他的履历。 这个、我想插一句话，你这个名言就是美女都是相似的，丑女却有各自的不同，是吗？ 不是，都是相似的，都有相似点， 并没有什么不同。 这是哪首歌？ 我刚创作的、 这个、这个真的没有听出来。 我现在就是努力要成为一名唱作人。就是我在节目当中唱的歌曲要保持100%原创。 那很容易做到啊。 你就是啊。 对，我就是啊，我一直都是原创啊。因为我还没有跟你唱过那首歌，我特别特别害怕，就趁着现在人不多哈，就不会吓到大家，我可以跟你唱一遍。我有跟你说我最近关注一个叫做袜子小季的独立音乐人吗？ 不知道。 他的歌是这种风格的，比如说他有首歌叫做黑猫警长，就是黑猫警长的演绎版本，是这么唱的。啦啦啦，那就是黑猫警长，来来来，带带带，咚咚咚，嘟嘟嘟。冰冰冰，不，之类的这种风格，特别火。现在 我觉得你和他应该很聊得来，对不对？ 我觉得就是他完全点燃了我原创的热情。 OK， 好，那下一条新闻是什么呢？ 下一条新闻就是在这个 你刚刚讲到刘明真，你要简单的介绍一下。 要简单介绍一下哈，大家还是感兴趣的，因为他的这个背景的确是学术背景特别的丰富。18岁的时候是进入了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学习。21岁的时候呢是全系第一名毕业。22岁的时候呢就硕士毕业于剑桥大学了。哎，这是怎么毕业的？ 因为英国就是研究生就读一年，对。 23岁的时候在 Nature 发表了论文，24岁了拿下了牛津的博士，25岁就入选了百人计划被聘为教授，26岁呢入选第12批青年千人计划，牵头成立了应用化学研究中心，助推电子科技大学化学学科成功进入了 ESI 的前1%。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是都是理工科背景的这样的学术背景的教授，特别厉害，90年出生的啊，给他们鼓鼓掌。 那在早上告诉大家这样两位同学，也是希望大家真的要努力啊， 好好学习。我昨天我不是去了杭州嘛，然后我不是去了阿里吗？然后我就去看了一张马云爸爸的照片，特别特别逗。那张照片就是马云爸爸特别意气风发，上头配了一行字儿啊，两行字儿：如果你还当我是爸爸，你就抓紧时间跟我去学习。大家看到没有？90年的可以当教授了，好好学习。来吧。接下来看看这个下一条资讯啊，这条资讯呢其实跟咱们这个日常出行的交通方式是有关系的，很多人都选择自行车出行嘛，所以现在交通这个道路上有越来越多的自行车了。所以说2017年8月23号的时候呢，有一条资讯也是让我看到了这个一些小小的问题，因为近年来京城一些地铁站外呢都设置了双层自行车架，大家有留意吗？因为自行车在路上越来越多了，所以说大家会可能停放的时候是个问题，经常找不到停自行车的地方。但是近年来呢可以设置了很多双层的自行车架，以方便市民停车，缓解地铁周边的这个非机动车的停车压力。 所以这样的双层地铁就是一种自行车 架。你是故意的是不是？你是故意的是不是？双层自行车架，好难念呢这个。但是呢有一个记者去做了采访，发现这种双层自行车架在设置运行和管理的过程当中呢，也面临着比如说利用率低，然后不方便不会使用等亟待解决的这种尴尬。他看到了一个数据是在整个停车场的这个地面上面密密麻麻地停放了4排车，大概数百辆，主要包括自行车、电动车、共享单车等等，然后一共有这个150个车位的上层的自行车架，就是双层，它上层一共有150个，可是只停了3辆自行车。然后附近有一个居民告诉记者说，这3辆自行车呢至少已经存在了好几个月了，从我开始注意到这个有双层自行车架到现在一直就有这3辆车在这儿， 应该就是这个车架上自己长出来的，对不对？ 应该是提醒大家就可以停车啊，但是大家没有留意到，或者是就真的是可能是觉得自己好久不会用所以才停在上层的吧。这样反而还更安全一些， 对， 是不是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是希望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双层自行车架呢的确是上层的利用率会比较低，然后呢我觉得本来它的初心是好的，对不对？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开始利用起来。如果不是很赶时间的话， 我最近读了一本书叫做知的资本论，然后是那个鸟屋书店的那个老板写 的 就你记得我们就是介绍过鸟屋书 书店。然后他其中有一个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实际上所有的公司到未来都会发展成一个设计师的团队。就是所有的公司都会在未来成为一个设计师组成的公司。 为什么？ 要不然这样的公司就是不具有竞争力的。 嗯。 然后他其中就讲到了，就是说如何设计停车场。他就说，如果是他来说的话，他一定不会支持双层的停车场，因为就是作为一个顾客的成本来说的话，就他的舒适度来说的话，他永远希望自己的车能够贴着地面，然后自己打开车门的时候自己在地上。 对。 然后自己的车。车轮也在地上，然后自己过来开车的时候，车轮还在地上，自己也在地上， 永远在地上，什么特别接地气的感觉， 就它的舒适度会增加，而且其实用户的体验上来说，我觉得很少人会觉得说，哇，我的车被升上去了，好酷，他肯定会觉得真不方便。 对，我其实碰到过很多有这种双层停车的车位的停车场，就是在北京有一些比较时尚的购物中心，它的地下其实是双层的，我从来没有停过上层，然后每次都找那种不是双层的区域停，因为很怕我回来的时候就被升到上层了，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弄下来，可能会很麻烦对我来说。但是自行车这个问题的确是，有很多地方会出现这个停车难、停车乱的问题嘛。这不仅是咱们方不方便的问题了，其实也是影响市容市貌的。所以说大家觉得应该在比如说地铁站周边开设双层的自行车架吗？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哈。我是看到了一个专家的观点，他说要采用这个因地制宜的方法，说就是随着共享单车的出现呢，自行车越来越多了，如果地铁站附近有固定的停车空间，那推广双层自行车架其实很有价值的，但如果没有固定的场地，就不建议设置双层自行车架了。原因在于呢，地铁站旁边的这个非机动车停车需求具有较强的潮汐效应，如果建设太多的停车架，可能会出现高峰期不够停、平峰期没车停的这种尴尬局面那另外呢，对于这个城市的景观也会产生较大的破坏，所以说会在这种时候呢，会采用这个市化非机动车停车框的方式更加灵活方便。大家觉得需要开设这个双层自行车架吗？在什么情况下你会愿意停在双层呢？也可以把你的这个观点啊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平台上面来，好不好？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 OK， 那刚刚讲到的是关于自行车停放的这个问题。 是的。 其实昨天我看到有一条消息，我觉得很有趣，叫做全国网速的排行榜，就上网的速度的排行榜。然后呢，我当时就在想说啊，那这么一个排行榜的话，应该能够反映就是各地网友崩溃的程度和他们就是整个上网的情况。然后呢，你猜第一名是哪一个省？ 网速最快的嘛，深圳。广东省。 不是。 不是吗？ 不是。 不是吗？ 这是根据某媒体它的就是大量的抽样调查然后出来的一个结果。 不是吗？ 不是。 但你说这个网速之前，你看 Water 淡蓝色特别可爱，说为什么我觉得停在高层就觉得很开心很棒，他可能是因为幼儿园老师吧， 因为你有科技感。有科技感。而且可能你不经常开。 他说了我觉得很神奇 我 觉得如果一个停车场或者是停车楼或者是停车架设计的非常有趣，然后很有科技感，让我感觉就是自己这是我拥有这整片土地，都是我家的停车场的感觉。 那你觉得如果一个停车场它设置的是你的车停进去以后然后就会原地爆炸，你觉得神奇吗？ 神奇。我觉得你的思路也非常的神奇。在我离开的这几天 神神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神不神奇？ 特别喜欢原地爆炸这件事情。 Okay. 听起来特别恐怖 OK， 刚刚我分享的这条新闻当中呢，江苏省是排名全国网速第一的大省。 哇哦！ 而我们的北京排到第几呢？ 北京肯定不会慢，因为是经济中心嘛。 嗯、 你看，我是之所以为什么会猜广东，我Verona也说了，他本来以为是广东，因为我觉得像深圳这种发展特区，其实特别需要网速的，而且互联网企业又很多，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网速很快。他说，那如果不是广东的话，应该是上海吗？待会儿可以看看上海的排名。现在咱先跟着水水的脚步，猜测一下北京的排名。 而且你知道吗？根据这份榜单啊，这是根据《新京报》的一个榜单。 然后权威的呢？ 然后你猜广东排第几？ 所以现在就是北京和广东，听起来应该北京的成绩勉强还不错。 对，就是北京和广东的排名非常非常的相似。 相似， 嗯， 都是某个第一吗？某个第三？ 都是第二名。 一个正数，那就北京第二，广东倒数第二是吗？ 对 啊，好吧。这个榜单一共多少名？ 这个榜单就是把全国的直辖市和省份都统计进去了。然后第三名是上海。然后辽宁省排在了第四名。山东排在了第五名。这是根据， 所以是网速最快的前五个省是江苏、北京、上海、辽宁、山东。 对。 恭喜了啊， 恭喜 大家，既然网速这么快，来看一眼我们好不好，又不会卡又不费电。 所以我们直播间当中，如果你是江苏省、北京市、上海市、辽宁省和山东省的朋友，请你点击关注好吧， 因为你网速快。 这也根据抽样来说的。所以其实说实话， 后三名是谁啊？ 后三名分别是倒数第一名西藏，第二名广东，第三名新疆。 对，那能建设起信号塔就不错了。 所以我就是还挺搞不懂广东为什么会排在这么后面， 很奇怪哎， 是吧？ 为什么呢？有没有广东的朋友啊？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们的网速那么 慢 呢？ OK， 那这样的一个网速的排行榜也是给大家笑一笑啊。其实我是觉得这个榜单不一定特别权威，因为它是一个媒体做的一个抽样的测速嘛。 是的。 但是呢还是能反映一些问题。 至少我觉得像比如说北京上海这是比较准的。但是为什么江苏排在第一我也不是特别的明白啊。如果说浙江我还能理解一些。 OK。 不管怎么样好吧。来，咱们抓紧时间看下一条资讯。咱们这个时段呢最后给大家播放一条资讯吧。最开始不是聊了那两个90后的青年教授吗？特别特别的学霸，对不对？ 特别励志。 是的，咱们最后再聊一个学霸的问题。那就是昨天的时候呢，清华大学迎新了最小的新生，有多大呢？大家猜一下好不好？猜一下。 猜一下。 我要打个水水了。 大家猜吧，因为我看到这条新闻了。 啊，看到了是吧？大家可以猜一下，觉得清华大学。 那你先描述一下这个学生是什么样子的吧。 好的。那我们先看一下就整体的这个风格好不好。就是在清华大学今年录取的新生一共3800名当中呢，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其中呢99年出生的同学占比最多，18岁嘛，是清华大学迎来的最后一批90后了。哎呀， 不可能的啦，他应该在后年大后年也都会有98、97年的。我就不信90后没有复读个几年考清华的。 大范围嘛，大范围的最后。 我不看大范围。 不是最后一个90后，是最后一批90后。 好， 这样可以理解了哈。 大家集体复读一下好不好？ 不要复读了。 为90后争口气。 喜欢就考到了自己喜欢的学校就可以了啊。然后在这个今年清华大学录取的3800名新生当中呢，有428名00后。然后有两对双胞胎。其中年龄最小的呢，出生于2004年的5月份，刚刚满13岁，来自安徽省。 天哪， 13岁你就觉得哇太酷了。我看到了刚才咱们提到了那个网速的那条资讯，子爵回复了说广东信号塔被天哥吹倒了。然后他可能是开玩笑的，但是因为天哥台风这几天也是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我看到了也是引起了一些死伤情况，然后也特别希望向广东发起我们的慰问。 昨天我还听说在广东就是有一个故事嘛，就说是一个52岁还是53岁的一个中年人，然后好不容易有了一些钱，然后攒着买了一辆小的货车，然后想做些生意是吧，然后那个车就被刮倒，然后他就被压在下面。然后其实有的时候我挺感慨的，就是怎么说呢，你就觉得这个就是命运吧，就是你也没法去评价什么。 你知道那个视频其实在互联网上还是传得挺火的，然后第一时间会有人说难道在这种危急时刻然后他还舍不得一辆车吗？然后我看到就不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就那可能就是他赖以生存的，或者是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是他的口粮，是他的命脉，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不管怎么样，他可能作为一个男人他需要养家，他有妻子和孩子要去养家糊口，所以他可能就是要拼死一搏。然后在那个时刻然后一定要去拿出一个家庭的当中的煮脊梁的这种感觉啊， 对， 去撑 死。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大灾大难切勿贪财。 对， 其实这个贪财并不是指现金， 是的， 也不是只说你们家存折、你们家珠宝。 对的， 其实最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危难的面前，你的命 和现在有的财相比，你的命更重要。 嗯， 你想如果他没有去，那刮倒了就刮倒了吧， 嗯， 饿就饿个几个月，嗯，但起码他人还在。 对，很可惜， 现在人不在了就真的是很可惜。 是的，嗯，希望大家可以这个，哎，所有人都可以平平安安的，好吧， 嗯， 咱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小男生啊，他是清华大学刚刚录取的一个新生，今年呢才刚刚13岁，他是安徽省，其实安徽省的确是考得特别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清华大学的这个招生的情况哈。 嗯， 清华大学的内地考生当中呢，理工类的考生占77.3%，文史类的考生呢占比8.47%，哎，就各种各样的情况还是跟大家想的一样的。艺术类的考生占比7.17%，来自县级及县级以下高中的考生呢近1/4，男女生比例呢略超过2:1，这基本上就是一个清华大学今年招生的情况了。 嗯， 那提到了说这个13岁的小孩今年被清华大学录取，网友就开始说了，说90后啊是真的老了。嗯，90后是真的老了，是因为今年录取的是最后一批90后了嘛。 对， 很多网友打卡说，乍一听的感觉90后和00后像是隔了几十年。嗯，90后空巢老人打卡，90后叔叔和00后小鲜肉待一个学校了，等等等等。 你知道吗，这个其实就是让我觉得10年之前和10年之后的感觉。 嗯， 我是那年入学的最后一批80后。 哦，是吗？ 因为我是89年的，你是90年的， 对 不对？ 对的，嗯， 所以说那一年就是其实进入到就是大学学习的，我们的那一批就是08年入学。 嗯， 其实就是最后一届的80后。 对的对的对的。 嗯， 还好啦，我觉得我同学当中90年挺多的。 90年是挺多的，嗯，我的意思 是 说 89年和90年混编版差不多， 但是在下一届可能就没有什么89年了，因为下一届90年就成为了第一，就是最先的一批90后。 是的，你总是赶上时代的这种特别明显的脉络的，是吧？ 对，你看我的头发就是白， 是吧， 嗯？就是白了，你看到没？看到没？ 好的， 左边的第三根。 当你老啦，头发白啦， 哒啦哒， 哒啦哒。好吧，那这就是这个时段的好奇头条号了。再次提醒大家，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听可以看，听的话呢就 FM982 或者 AM927， 如果看的话呢，欢迎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都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了。 嗯，不让大家说90后空巢老人打卡， 对的， 打卡成功，第一请进。 嗯，请进。那接下来呢先听一首歌曲，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特别有趣的资讯，来听一首美好的，一会儿见。 我吹口风琴的机会真的很多，能离你们这么近的机会真的很少，所以希望接下来可以帮我把场灯开亮，让我看清楚你们每一个人。嗨，海涛，嗨，嗨，你们都看得清楚我吗？我已经站得最高了，我也没办法再更高了。那既然我祝福你们，你们也唱这首歌祝福我们好吗？会唱吗？好，来咯。 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 朋友圈。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每天早上会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现在肚子有点饿了，正在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叫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今天会继续给大家介绍五个国家的早餐。然而今天早上却没有吃早餐的水水，所以大家今天是公平的，不许抱怨啊。好，那我们马上马不停蹄的来介绍今天的这五个国家的早餐。 好的， 首先呢，我们要介绍的是澳大利亚的早餐。那澳大利亚的早餐其实最重要的有一种原材料叫做 Vegemit 咸味酱。这个 Vegemit 咸味酱对于澳大利亚人的这个地位来说呢，就很像老干妈于贵州人。就他们基本上出国旅行什么的时候都要带上一个咸味儿的这种褐色的酱。 那应该是相当于老干妈于全中国人才对啊。 于全中国爱吃辣的人。然后呢， 现在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跟大家解释一下，怕在听广播的同学可能看不到我们这个图片。这个图片其实就是澳大利亚的传统早餐，然后一个小盘上旁边放了一杯茶，然后放了一块面包， 一个吐司， 这个面包，对，是一片吐司，吐司可能经过轻微的烤制，然后上面抹了那个 Vegemit 那个酱 Vegemit, 是吧？ 咸味酱， 咸味酱。 那其实澳大利亚人本身或者是和别的国家的人呢，会陷入一种争论，叫做 Vegemit 酱和 和酸酵母哪一个更好吃？嗯，我们不要陷入这样的争论，都好吃，好不好？ 是这样的，这是相当于贵州人和北京人陷入了争论。嗯，老干妈和麻酱哪个好吃，对不对？ 对， 老干妈可以炒一切，麻酱可以蘸宇宙，都好吃啊！大家不要争，是吧？所以 麻酱蘸宇宙，我喜欢。对，嗯。 所以澳大利亚这个争论出结果了吗？ 没有。嗯 ，veg meat 酱，但是成为了澳大利亚人早餐的一个必备。 好的， 所以大家去澳大利亚的时候可以去尝一尝这样的特色早餐酱，好不好？也用它蘸一蘸宇宙，抹一抹宇宙。OK， 那接下来呢是巴西的早餐。巴西的早餐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 哇，好丰富啊！ 对，巴西的早餐呢，通常会包括有肉、有奶酪、有面包，然后这个就是最常见的一种搭配了啊。 是的。 然后喜欢美丽的巴西人呢，经常会在早餐的盘子上面放一些玫瑰花，或者是放一些小的装饰， 作为这个装饰是吧？ 嗯， 就是鲜花奶酪、鲜花火腿、鲜花法棍的这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这个鲜花理解不太一样 啊。为什么 中国人讲的鲜花饼是真的把鲜花放进饼里吃？ 开始也有一些装饰性的东西了，比如说鲜花蛋糕。很多蛋糕是那种就是做得很漂亮，然后一个蛋糕上面插满了各种各样的鲜花。 那个鲜花也可以吃？ 那可以吃吗？ 奶酪的鲜花吧？ 是。真鲜花，真鲜花， 我会生气。 要先拔 鲜花，谁让你把鲜花插在那个蛋糕上面？ 蛋糕上面是吧？很漂亮啊，可是。 是吗？ 今天你过生日的时候，我就给你做一个，就是鲜花蛋糕，好不好？祝你生日快乐！然后看你抓狂。 我就会把那个鲜花一朵一朵的拔下来，然后插在你的头上，给你编一个花环。 行行，看谁玩得过谁。 电台叶子说来了，说 好吃。看着巴西的早餐的确很诱人。 没错。 今天早上是要介绍五个国家的早餐，对吧？这是澳大利亚和巴西的。 紧接着。意大利的早餐， 哇 哇！意大利的早餐真的是非常的浓郁， 就 是其实我们一直认为早餐不是一个很大份儿的国家，对吧？就是意大利来说 的 话，它早餐不是很大份儿的一个国家，没准儿他们是在为大大的，比如说奶酪啊，或者是披萨呀，或者是乡村 cheese 呀什么的，然后做准备。所以说，其实实际上他们的早餐包含的就是巧克力味儿的面包，或者是羊角面包，然后再搭配一份 cappuccino 的咖啡。看起来真的非常非常的浓郁， 是的， 而且很甜的感觉， 就是蛮意大利的风格的， 就很幸福吃起来。 对的，满满的都是糖。可是吃完之后会充满了很多能量，其实早餐就是要补充能量嘛，因为饿了一天了，对吧？这样的早餐其实很快捷。 饿了一晚上了， 这样的早餐其实很方便很快捷，像比如这种咖啡加一个羊角面包或巧克力面包的，手拿就可以吃啊，出门就可以直接在路上吃嘛，不一定非要坐下来。你看刚才巴西的那个，又是奶酪又是火腿又是面包又是鲜花，这必须得坐下来吃感觉。 对，就看出来其实意大利人在早餐方面确实比巴西人懒得太多了。 对的，刚才说这个鲜花蛋糕的事情，维罗娜说了，珊珊和水水，你们俩这么玩鲜花，考虑过鲜花的感受吗？ 考虑过，鲜花很高兴。 你怎么替鲜花考虑的呀？好吧。 OK， 接着我们来看威尔士的早餐。威尔士的早餐其实实际上我觉得 好好吃啊，云水。 但你不觉得看起来满满都是糖吗？我们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两份，就是吐司加奶酪，然后烤的有一点焦状了。 对的，对的，就是那种感觉这个乳酪丝，如果你一咬就会拉丝儿，然后你咬进去之后就会在嘴里化开，满满的那种奶酪的香味儿。我特别喜欢吃这种，女孩子会喜欢吃这种啦。然后比较那种有点浓郁的这种口感， 就会融化在口腔里的那种感觉， 就会幸福的转圈圈。所以说的确是这个样子吗？ 对，是这样的，威尔士的早餐就是这样，而且它是就是一眼就是这个鼓泡的奶酪，就会让人忍不住，比如说拌一点 veg meat 咸味酱吃。 认真的吗？认真的吗？威尔士要去澳大利亚借酱是吗？ 然后或者可以考虑老干妈， 可以 好不好 吗？ 好，那今天给大家最后介绍的最后的一个国家，也是我们介绍的第十五个国家的早餐，就是丹麦的早餐。丹麦的早餐走的那确实是有点冷淡的感觉。在丹麦人的早餐盘子里，但经常会出现的呢是黑面包。黑面包包一听就很健康，有没有？黑面包，黑面包听起来就很健康。然后呢， 要不然今天捋捋舌头。 会有奶酪，然后意大利蒜味香肠、火腿儿。然后还有这馅饼，然后蜂蜜和果酱，有的时候还会有一瓶盘的巧克力。 哇！ 那当看到这样的一份早餐的清单的时候呢，你会感到有一点吃惊。但是其实在报告当中，其实丹麦他们就是培根并不是很受到欢迎的。那为什么是这样？是因为可能是他们把所有的配方都给了英国人吧。 啊，可能是吧。 但是丹麦人的早餐真的好丰盛啊。你看黑面包、谷物、奶酪，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巧克力，然后馅饼、蜂蜜和果酱。所以吃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福。 对的，咱们继续呢，会跟大家这个开始聊早餐的问题啊。现在是每天介绍五个国家的早餐，对我们介绍够五十个国家的早餐呢，我们就开始介绍中国的特色早餐，好不好？每天来几种？王二奶说了，觉得丹麦的这个早餐听起来不错。看到肖康来了，说终于不堵了，可以发言了。欢迎肖康啊，这是我的队长，应该是。我看到很多朋友点击了关注啊哈。刚才谢谢所有的分享的朋友们，风之莲关注了主播，谢谢哦。还有墨雨和月关注了主播，特别特别感谢。 对 啊，爱拼二还有。我每天都看到很多新朋友关注我们，也希望大家现在在直播间呢可以继续点击关注。 爱死你们了，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那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来关注活力982，以及北京时间上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来看到我和珊珊的直播。另外千万不要忘了我们的家，也就是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因为我跟水水现在都是饥肠辘辘的啊。助理都说在哪里点击关注，你别闹了好吗？你每天都来，你没点击关注你怎么知道我们在直播的啊？点击关注之后其实就是大家就可以随时收到我们的推送了。如果我们开播，你的手机就会显示叮，活力982开播了。点击关注在哪，左下角还是右下角？好像我研究一下告诉你，但是你肯定是关注了的。暴冰说了餐，我想问一下大家哈，大家今天早上有没有吃早饭呢？吃的是什么早饭？可以随时告诉我们。 对，我其实挺想就在这个环节知道大家早上一般都吃什么。你吃的是澳大利亚的呢，还是丹麦的呢，还是意大利的呢？对不对？ 还是你杨姐啊？希望大家告诉我们啊。来，咱们继续看一下关于吃的话题，好不好？ 其实实际上我今天就是在分享完早餐以后呢，就会想着就是趁火，对，趁火打劫，给大家讲一个话题，那就是 怎么就趁火打劫了？ 为什么四川人那么喜欢吃兔兔？ 哈，四川人喜欢吃兔兔吗？ 对啊，大家肯定看过电影这个撒娇的女人最好命当中， 女孩子怎么可以吃兔兔？哎呀， 吃兔兔太残忍了， 太残忍了，我也很爱吃兔头。怎么办、 okay, 那今天呢其实要给大家普及一些冷知识。就是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四川人喜欢吃兔子，甚至于喜欢啃兔头，并不是一件从很早之前就开始的事。它发生的非常非常的近。 非常近吗？ 对，就是近二三十年 才开始吃兔头， 才开始喜欢吃兔兔和兔头的。 所以兔兔之前是不会被吃的是吗？ 兔兔之前在欧美的国家被吃的比较多，比如说他们从中世纪的时候就开始画图告诉你兔子哪儿好吃。 对，真的，你一个大老爷们儿，你再说兔兔，我真的你这说了兔子之后，我的心里突然就瞬间觉得啊，很好。 那四川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吃兔兔的呢？ 好烦哦，好烦哦。 其实呢，这个要聊到四川的兔类的养殖业。 哦，是吗？ 就是其实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兔子一直是作为更多的功能是取兔毛和取兔皮。 是的， 就是把它的皮毛来做这样的出口或者是工业的用途。但是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呢，出现了一批就是在国际上兔毛和兔皮的这个需求量啊明显的降低。但是在那个时候四川已经成为了全国养兔第一大省。然后呢就是 你知道，你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好像养过兔子。 养兔子之后它的毛会长长吗？ 会 啊，会剪下来，还有人收。 嗯， 就你可以卖掉那个兔毛。 对啊，你的头发长的剪短，剪短的也会有人收的。 对，可以卖头发，对不对？ 对， 就扎成小辫儿，然后可以剪掉卖掉。 然后就会有人用头发去接嘛。 是的， 你见过很多就是那种接头发的什么的。 嗯，那时候真的是用来接发的吗？ 是啊。 好吧。 要不然你以为你拿来干嘛？做扫帚吗？ 嗯，好了。谢谢 ADCIC Dancing 关注我们，开心哦。还有悟空乐也来了，欢迎欢迎。悟乐哦，刚才说的是这个四川人吃兔子，是很近的20-30年才发生的事情。因为之前是做养殖业，然后做一些比如说用兔毛的这样的延伸的用途。后来为什么开始吃它们了呢？ 就后来发现就是兔毛和兔皮卖不动了，然后就是勤劳而勇敢， 涂了起来好残忍。 勤劳而勇敢的四川人，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这个图片啊，就是首先呢，我觉得还是要给大家先还是说一下啦，就是比如说兔肉在四川的川菜当中有什么样的做法呢？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凉拌兔丁。 好的，咱们这样好不好？我想先跟你确认一下一件事情，因为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就是我会很怕我收不住，因为我真的很爱吃兔头，我还蛮爱吃的嘛，我爱吃兔头，我爱吃鸭头，可是在这部电影当中。看到了这个截图哈，撒娇女人最好命，这个女演员的台词的确是，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你这样太残忍了。而且以前我养兔兔，是这样吗？基本一模一样吗？ 是啊，是啊， 可是我们来探讨一下，就是 我就现在马上想把一份凉拌兔丁放在他的面前，你把这个图片打开，真的就是把这样的一份凉拌兔丁放在你的面前，你怎么可能说兔兔可爱呢？明明这个菜才可爱啊，对不对？ 等一下，咱们的这个直播间里的氛围好像变得很血腥， 异常残忍，对吗？ 吃兔子到底可不可以啊？ 吃兔子是可以的， 是可以吗？ 只是在欧美的一些爱兔的人士呢，他们认为兔子是他们的宠物，所以养宠物就养兔子作为宠物的人理所当然的不吃兔子，这个我可以理解，对不对？你也可以理解，就比如说你像你家养狗，你就不可能吃狗肉，对不对？一般来说啊，我们按照这样的逻辑来推演的话，但是其实四川的兔子更多的就是真的是作为食用兔，它没有作为宠物兔，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讨论的是这样的一种以就是比如说肉的这种目的来养的兔子。 我看到了陌上花发也说了，说周迅的撒娇女人最好命，你们看过吗？就是这样啊。Water 大蓝色说，你们怎么可以吃兔子，好残忍。所以你是认真的吗？咱们这样，咱们今天先抛弃残不残忍这个概念，我们先好跟我一起深呼吸好不好？水水一起来，放空这些杂念，什么残忍啊、血腥啊、头啊这种，忘掉它，来吸气 呼气relax 放轻松， 放轻松。 好现在大家的状态，好，大家的状态放轻松了以后，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吃？ 好吃，好好吃呀，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怎么办呢？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节目真的好我们残忍啊，在聊这个问题的时候。 咱们这样，咱们真的放松这些事情，咱们先看一下这个兔子的各种做法。 好好，我们来看一看兔子的各种做法。首先其实首当其冲的就是凉拌兔丁，知道吗？就是把这个兔丁然后用青椒炒完以后辣辣的麻麻的，然后把它放凉，然后就是凉拌兔丁。然后紧接着呢就是豆瓣的这种豆豉炒的比如说干椒味的干锅的兔丁，然后干烧的兔丁，然后有泡椒的兔丁，然后有椒麻兔丁。 哇， 是不是听起来就真的是受不了？ 是的。 然后呢，其实实际上啊，是从80年代末一直到就大概是90年开始，四川人才开始啃兔头。其实说实话吧，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兔丁怎么好吃，它也算是一个就是正常的一个炒菜的范围。 是的。 但是啃兔头真的有点残忍。 兔头有点吓人，因为它 真的有点吓人， 你可以想象到原来的那个样子嘛。 对。 对吧？ 但是你很喜欢，对不对？ 我是蛮喜欢吃的啦，这件事情我是必须客观的讲述。 OK。 我觉得很好吃。 但是很残忍。 但是我吃的很少，倒是真的。 对，但是现在呢，其实实际上就是作为兔子的这个菜来说呢，四川已经是发明了自己的一套体系。这个人家一个地方的人就是喜欢吃这样的，其实我觉得兔子是不带有太多的争论的。你觉得带有争论吗？ 我觉得是你如果特别特别细想， 嗯， 就是秃头这种两个字眼， 嗯， 可能会听起来有点觉得好像前面我们还是饶了他吧这种感觉， 嗯， 但是争论性肯定不如狗啊之类的强，因为狗是人类的好朋友嘛，很多人把狗当作宠物， 对， 所以说吃狗肉可能会大家的意见更大， 嗯， 但是兔子反驳的声音比较小一点点。 对，其实我们今天不是想陷入这样的比如说饮食的伦理的这方面的讨论， 嗯， 我们只是想单纯的告诉大家，就是并不是从一开始四川人就喜欢吃兔子， 对的， 或者是四川就有很好吃的兔子这样的菜， 嗯， 而是从后来到了中国新中国开始以来开始养兔子， 是的， 然后到了八九十年代兔皮和兔的皮毛， 嗯， 这样的产业慢慢的下滑， 嗯， 然后四川人才开始慢慢的把兔子作为一种食用的动物。 嗯， 好吧，咱们这样吧，咱们今天先把这些所有的麻辣呀兔头呀还有什么 recommend 酱啊，抛到脑后， 嗯， 咱们开始跳出地球， 嗯， 看看火星的事儿，这样是不是听起来就没有那么的接地气啊， 嗯， 不会吓到大家哈， 嗯， 那的确是最近的有一些科技企业呢发表了这样的言论，说他们希望在下个世纪能把100万人送上火星， 嗯， 他们呢将分为这个100人一队乘坐宇宙飞船去往红色星球，并在充满危险的无氧环境当中生活。虽然你不能在火星上呼吸空气，但还是有一些创造性的想法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感觉。这是他们的一个计划，就真的有可能是在下个世纪有一些科技企业或者是科技的团队啊，或者是一些国家。 下个世纪是指22世纪是吗？ 22世纪， 就是说要等到我112岁的时候。 对，或者您190岁的时候。 190岁，我觉得不一定啦，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会小那么一点点。我觉得112岁，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哪来的信心呀？ 从田埂那儿来。 好长生不老， 从基因那点事儿来。 嗯，哎，我看到罗特淡蓝色特别可爱，说我觉得他刚才还是一直在聊兔头的问题嘛， 嗯， 他说我觉得兔头真的有点吓人，一个大兔子脑袋啊什么的， 嗯， 我要去幼儿园吃早餐啦。显得咱们俩特别恶毒，你知道吗？人家说我要去幼儿园吃早餐了。 嗯， 好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科技企业它的一些规划哈。他说了呢，火星之所以有可能派人上去生存，是因为火星有巨大的能源发电潜力。当这个尘土散去，太阳的光线直射地面，就能当作太阳能发电，而为火星提供这个侵蚀驱动力的风能，当然也能够用于风力发电， 嗯， 所以说有很多这个工业制造业的巨头开始试图为这个梦想做好计划。 嗯， 火星呢将会是最终的一个微电网，因为它没有集中的电源，社区有一天会依赖分散的这个能源系统。不管怎么样啊，他们我就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感觉特别的酷。 嗯， 可能关于这个资讯具体的信息会比较少，因为关于火星我们了解的事情还太少了。 对， 但是的确是这套风力发电的系统，他们尝试把它放在火星上面，也做了一些这个决策。比如说如果一场风暴打倒了电力，那么系统呢会预测所需要的电力并分配相应的资源啊，这样类似的系统可能会维持火星上的电力平衡。但毕竟是远离地球的环境，有很多未知的挑战，所以说现在很难知道火星上面到底缺少什么还需要什么。这样的微电网系统即使在地球上得到了测算，在火星上运作，在外太空这个作业是不是具有危险性，是不是人类真的能生存下来，也是我们需要去持续探索的。 但是如果是我既不懂火星也不懂天文也不懂电力的话，我可以去吗？ 嗯，我觉得可能有钱。 可以去是吗？ 我不知道他会选择什么样的100万人、 嗯， 我也不知道他会以什么样的标准来选择。 你想啊，那个时候我已经112岁了，然后我已经积累了那么久的原始资本， 嗯， 我肯定是很有钱的， 嗯， 对不对？ 不好说哦。对不对？ 什么态度啊？这是好好说话的态度吗？ 你可能只会有很多皱纹。嗯， 那我也很富有。 嗯 嗯， 就是想告诉大家，有这么科技的企业啊，做出了这样的规划，有可能会在下个世纪把100万人送上火星，依靠风力进行发电，提供一些咱们生存的基本能源。 嗯 啊，关于这种探索宇宙的事情，大家如果了解的话，可以随时我们进行互动了。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嗯，珊珊和水水今天早上陪大家继续聊天了。 嗯，OK， 那我们把目光投向美国。美国前两天是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全日食，对不对？ 我知道，嗯，晚上日食的， 就是感觉好像大家都在刷屏的感觉。 嗯， 就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为什么都要假装自己在美国。嗯，然后呢，就是有一件很好笑的事情是，美国日全食之后呢 ，Google 上搜索的有一个词是达到了高峰。 嗯， 这个词就是我瞎了。 了。 对，我听说了。 就是大家在急着然后满心欢喜的去看日全食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基本的眼睛防护的知识，所以说出现了很多人这样留言：我看了日全食之后眼睛很痛，以及我眼睛痛，我瞎了，我什么都看不见了，我眼前一团黑，这是怎么了？ 我想问一下哈，首先看日全食的确是要戴专业的防护眼镜的，对吧？但是 起码要戴墨镜吧， 起码要戴墨镜，然后要戴专业的防护眼镜会更好一些。可是就真的有很多人瞎了吗？ 没有了，没有人真的瞎了， 是 就是真的是有人，就是他觉得他的眼睛不舒服，然后眼睛疼，没有瞎， 好的，开心。 你听过有一个在宿舍的那个，就是一个学生的故事吗？ 什么故事、啊？ 就是有，就是你知道我们的宿舍不能用那种大功率的电器，对不对？ 对的。 然后呢，有一天就是这是一个段子，就有一天 A 同学， 这是一个段子， 他就是在宿舍里面炒饭，就是用那个炉子炒饭，然后炒着炒着的时候，他那个炉子就是因为电压的问题，然后寝室的那个电就被弄短路，然后突然一下就啪，然后就好像有一声爆炸一样，然后电就全都停了，然后这时候 A 同学放下了锅子，然后说：我是把自己炒饭炒瞎了吗？和看日全食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不对？ 是的， 然后呢，在 Google 上搜索这样的词的人呢，其实实际上得到的反应都是因为他们没有去掌握看日全食的基本的护眼的方法。那其实实际上在媒体当中呢，有一张照片也是体现出了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在白宫观看日全食的过程当中，也是开心的用手指着太阳边上，并且没有佩戴任何的眼镜。 是的。 所以说其实大家在这个新闻当中要吸取的教训就是，如果下一次再碰到月亮啊什么太阳之类的这样的天文现象，一定要注意防护眼睛， 主要是对于太阳的吧。可能月亮也需要，流星什么的就算了，就别戴上眼镜了， 啥也 戴上之后看不见了。 其实比如说你滑雪，也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非常非常需要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注意眼睛的保护，好不好？ 我看到了王三儿总说了，珊珊终于回来了。是了，我回来了，而且呢我这次回来之后呢可能要连续上班上到9月4号。天哪，七天，好，反正8-9天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了啊，希望大家不要烦我。 厉害。然后最后其实想跟大家分享最后一条关于英国的消息，那就是位于伦敦的大笨钟是在最近敲响了它的最后一响，然后要进入一个4年的整修期。 天哪，这是一个常规性的整修吗？ 不是，这是大笨钟第一次失去它的就是那个奏鸣的声音，然后来到它的整修期。其实大家关心的第一个问题肯定是说为什么要停4年。 是的， 其实是因为大笨钟首先它现在的整个的状况很不好，会出现漏雨，然后它整个的那个金属之间的那个就是摩擦很重，而且出现了生锈老化等等等等，需要进行全面的大规模的维修。然后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在维修的过程当中，如果它还要整点的去敲钟，然后首先这个对于维修的工人来说是一件就是致命的事情。 是的， 因为他那个声音太大了，而且他如果这个齿轮还在转的当中，会有可能造成人员的伤亡。对，然后综合这两个因素呢，英国的政府和相关的这个维修部门在评估了以后发现，修好大笨钟最少也要4年的时间。所以说他们其实把那个零件就一个一个拆下来，清洗保护更新换代，就可能需要2年的时间。 还是大笨钟的零件就好，我还以为说修好大笨钟全都换上新的，然后就会变成了一个特别现代的钟。 不会，但它里面就如果真的用不了的，就可能会就是把它换掉 了，有一些更新迭代。 但是大笨钟没有敲响了，在之后的4年这件事情也是引发了英国很多政客或者是很多民众的反应。其中呢分成两派吧，第一派是坚决不能接受，说比如说我们的很多战争的纪念的活动，然后英国比如说于应该是2019年要正式退出欧盟，然后这样的历史性时刻怎么能没有大笨钟呢？但另外一派就觉得说大笨钟不响了又不是大灾大难的事情，只是我们尽快的把它修好，然后让它尽快的回到我们的视野就好了。 但大家需要知道啊，如果你现在要去伦敦旅行的话，在未来的四年当中，请不要把听大笨钟奏响的这个日程排上去，因为不可能发生了。 你知道，对我来说，这个我特别理解那些完全不能够接受的啊，因为他觉得，这种我们已经习惯了的声音，它并不只是一个钟声了，它其实代表着一种纪念历史当中的一个纪念的铭记的感觉。所以说，他可能希望大笨钟永远生活在大家的生活当中。对我来说，如果是我是当局的话，我一定是要修的。抓紧时间修嘛，对不对？可是四年太久了啦。 太久了，但是没办法，大笨钟嘛，又大又笨又是钟，所以还是得修久一点。 对，我都很难想象，就是咱们的节目哈，就如果哪天不播了，大家得有多难受。何况 我觉得会难受到死吧，真的会哭，我都会哭，真的。没有工作了。 不管是对于大笨钟，然后对于所有的我们生活当中有这种纪念意义的时刻，或者是我们的节目，或者每天早上咱们共同度过的时光，都非常非常希望我们都能够享受当下哈。那在这个时段的结束呢，送大家一首歌曲吧，好不好？我很想爱他，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梦婷，你进来。 98.2 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982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视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这个时段要学谈判了，觉得自己必须要特别有气势，所以坐得很直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一个虽然很就是很 很会谈判，但是呢想变得更会谈判，然后今天一定会变得最会谈判的水水。 没有把目光投向了孟婷，孟婷想这两个主持人怎么每回都这样，上来就给大难题。第二次、 okay.大家好，这是孟婷。来， 我是第二次过来了、感觉已经适应了主持人说话的节奏了、 开心了是不是？ 是的， 这次唱歌就不会再慌了。 所以你是什么的孟婷呢？ 我是这次带来了谈判技巧的孟婷。 哇，好棒。 所以其实今天孟婷的任务就是拯救我们两个的谈判技巧、对不对？ 没错。 那今天其实是要给大家推荐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强势谈判。然后作者呢是一个美国的谈判的专家，叫做克里斯沃斯，但是我看其实他的英文名是叫做 Never Split the Difference， 不要去异化这样的我们的不同。然后他这个副标题其实很有意思，叫做 Negotiating as if your life depend on it。就是说你要像这你的人生就要靠这场谈判来决定一样去谈判。所以其实是把自己逼到了一个绝境当中。所以其实实际上在就是整个的就是谈判技巧当中，其实这本书可能介绍的是一种非常极端情况下的绝境谈判，是不是？ 没错。因为这个作者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他是 FBI 就是前国际人质危机谈判的专家，可以说是这个领域的一个特种兵，所以他之前接触到的所有的都是这种涉及到国际的危机人质谈判，都是非常惊险的这种绝境逢生的这种环境。 所以我们细化一下，首先他要谈判的对方可能是恐怖主义的， 对，这里面会有 然后可能是很非常错综复杂的这样的关系，然后他谈判的成本或者是后果是人命，对吗？ 是的， 有可能是一个国家之间的问题，就不只是 那他真的是必须是 your life depend on it、 是的。 所以说他的这个副标题是谈判就好像你的人生因为这场谈判而决定一样，是吧？ 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人生都翻译不够准确，是你的生命。 没错，但其实 所有一切， 是的，稍微其实可以再理解一下，它其实落脚点上，除了它这个作为这种职业上，它会涉及到谈判。实际上，这本书也在传达一种观念，就是人生就是一场谈判，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这样的。可能我们不会面对那么危险的情况，也不会就每天都坐在特定的谈判桌上，但是实际上我们的生活，你跟各个方面的沟通交流，实际上都是谈判的一种演化。对，所以实际上是能够落实到我们生活深处当中的，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 对的， 大家只是看的，因为它 对 是这样。 要介绍一下，补充介绍一下，孟婷是这本书的就是出版编辑，所以说他其实实际上是把这本书从头到尾的捋过非常非常清楚的这个逻辑。所以今天请到孟婷也是希望从出版编辑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为我们来解读这样一本书。 是的，一些实用的谈判技巧。 单单看这样一本书，我们其实实际上每一个人都能看懂，因为他写的其实实际上是还 比 较易懂 的。 对的。 但是我特别想从这个出版编辑的角度来看，因为是孟婷去主要负责这本书的出版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就马不停蹄的进入第一个就是环节，就是说谈判技巧实战。那比如说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步是什么呢？是认识谈判，还是我们直接进入到谈判的技巧？ 实际上第一步是要认识。我刚刚那个简单介绍了一个作者，然后对内容有一个稍微的小的引申，我现在就是可能给大家更解释一下这个内容书的一个框架结构。他实际上是从他20年生死的工作经验当中总结出来的10条谈判策略。然后呢，他这本书实际上也是分了这10章，就每一章是一个策略的演化。然后每一章的内容呢，它是分了3个部分。第一个，它都是从当时的一个经典案例入手，然后分析这个案例之后，它会给你列出来1、2、3、4条你应该怎么来做。然后最后呢，它又会落实到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你租房子呀，或者说你想跟老板涨工资啊，这些就是特别落实到我们生活实处当中的。 我这其实孟婷说的是对的，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充满谈判的。听起来好像谈判特别的高大上，好像你得是律师，然后或者一些什么，就是那种要跟别人去 negotiate 一些特别严肃的问题才算谈判。其实不是的， 不是的。 我去买个衣服，他说100，我说80行不行？这就是谈判， 就是谈判。 对。 所以大家在生活中是充满着谈判的，也希望今天呢可以跟着孟婷，跟着这本书一起学到一些非常实用的谈判技巧。我看到达飞来了，说珊珊水水早上好，打个招呼就开车了。好的，你边开车边听吧。然后提醒大家一下，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如果你想听的话呢，FM 982或者是 AM 927。如果是你想看的话， 方法很多，比如说打开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右下角有个视频直播，点开就可以看了，或者是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本书，叫做《强势谈判》，教大家一些在生活当中可以运用到的谈判技巧。 OK， 那我们就率先叮叮进入第一个谈判技巧。谈判技巧一是， 谈判技巧一是重复对方的话。 重复对方的话， 重复对方的话， 是要重复多久？ 是要重复多久？ 我来做一下小的简单的解释，就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谈判非常容易陷入僵局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家双方各说各话， 各说各话。 对，因为谈判它天然有一个情况，就是双方就会觉得我是对立的。 哎，对，是对立的。 对，然后我是一个互相博弈的对象，因为我 互相博弈的对象， 要一定要这么重复。 太频繁了一点， 因为他会觉得我们两个是坐在谈判桌的对方，我一定要是从你那里得到我想要的这个利益的关系，所以大家其实很大的情况下是没有在听对方在说什么。 是的， 而且对方在说的时候，其实你脑子里是在想我下一句我想说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你是并没有完全理解对方在说什么，然后其实大家都是互相的这种观点，所以这个时候就往往导致我们在谈判一开始的时候双方就是敌对面。但是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其实你给对方的一个重复，但这个时候其实并不是代表说你完全赞同了对方的观点，而只就是它其实最大的一个好处是让对他是对他，而且是他让对方会觉得他在真的用心听我说的话，他会觉得放松心里的那个警惕感，然后而且在你重复的过程当中，反过来其实他也可能会给你重复的信息，他又会把刚刚他说的话进一步解释，在他解释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包含到更多进一步他潜意识里不想说的这个信息，就会慢慢渗透给你。 天哪，这个套路 就是让别人放松警惕。 其实像我们那个记者啊或者主持人访谈是一样的。 对的， 对。 但你知道吗，我觉得人其实有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避免自己潜能或者是潜意识当中的很多那种就是很生物的东西的。就比如说其实你没有办法告诉自己说啊他在重复我就是要加强警惕。因为你那个警惕就是慢慢你的身体会自然而然的放松下来。 我们不能反抗这种意识的存在啊，这种意识的发生。 所以说第一点就是我们要重复对方的话。 对，因为跟陌生人交流的话有两种方式是特别容易打开这个陌生的障碍。第一个是重复的话，第二个是积极的肯定。 这个是 对， 这个屡试不爽。 我跟雪雪都是这种人啊，因为我们俩都是那种抱着好奇的大眼睛看着对方，然后一直对，您说的对，是的， 是 的，是 的， 这是为什么呢？ 是的， 一直都是这种状态呀。 对， 所以要重复对方的话。 是的， okay， 这是第一条， 这是第一条。 但是其实我觉得好像再重复我就要杀人了， 你就要杀人了， 好像重复的太多也不 OK 哦。 对，这个度还是要尽量的要把控的。 一般情况下。云水一般情况下是不是就还是保持一种认真倾听的状态， 是的， 点头微笑，偶尔说说是的，然后我在听，对，您说的有道理。偶尔碰到那种特别重要的或者是观点型的或者重要信息，然后重复一下表示我很重视你说的内容，这样是不是最好？ 就是 I'm listening。 对，重复是表示的是尊重， 对 吧？ 对， 尊重， 让他觉得是我说的东西我的信息你是真的听进去了。 而且就是不要就是真正的一字一句的去重复那句话， 抓关键 你还是要把那个关键信息点抓出来，把它变个方式出来，因为要不然就变成了复读机。 他就会觉得你给他所有的信息做了一个 summary 的感觉。 OK。 我们马上进入第二个了吗？ 我觉得可以这样，就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结合起来实战好不好？ 可以。 因为第一个实战的话我觉得可能实战不了，就是感觉两个人都在重复对方的话， 可能实战不了。 对， 其实我这两个正好也我的自己的预期当中也是他俩要结合的，因为他们离得非常近。对，第二个实际上它是叫做策略性的同理心。 同理心。 对，我简单就先不解释，你们会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这样的一个词。 我觉得就是你要让对方感觉到你和他就是共同的感觉到了同样的一种情感，就是然后感同身受，然后他如果是失落的你要和他一起失落，他如果开心你要和他一起开心，然后并且你要让对方感觉他和你是就是在情感上有认同的，我觉得这就是同理心。 你知道吗？这是同理心，但是策略性的这个定语听起来特别的可怕。 除了就是跟他一样之外，是要做一些什么刻意的引导吗？ 实际上刚刚那个水水解释的已经差不多了，非常相近了，其实就是一个 厉害， 鼓掌鼓掌 鼓掌，给鼓掌 啊，鼓掌，我真的鼓好 吧。实际上就是一个我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因为我刚刚一直在反复强调，就是谈判双方是一个博弈对立的双方嘛，先开始一见面的时候，他就不会把你划分到我的朋友的阵营当中来，那这个时候我对你有感受，而且我在你的感受当中我进行标注，实际上这个可以单独作为一个点来说，但我还比较倾向于把它跟前面这两个合在一起，其实第三个叫标注，它所谓的标注呢，就是对当下你谈判方的这个情绪进行归纳，把他的情绪点用文字进行呈现，就叫做标注。 天哪，好，我觉得谈判居然这么复杂，所以说有策略性的同理心的一个就是方法论的技巧是说，比如说现在我感觉到珊珊出现了某种疯狂，然后接近于疯癫和失控这样的状态的时候，我要对他说，我说珊珊，我能感觉到你的失控、疯狂以及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很通俗，但是很对。 OK， 你不管我吗？就是你看我是一个多好的演员，对方说我感到珊珊开始失控， 珊珊是这样， 然后你就不管我了吗？ 因为我对你是策略性的同理心，我只要总结完了以后就收掉了。 好的，那我自己收好吧， 对， 我自己会收啊。 因为其实我刚刚就是脑子里想到了一个小的案例，就是上次我记得来的时候，那个珊珊在讲说，有的时候叫那个快车呀的时候，那个司机师傅就找不着我的位置。然后其实这个就完全用这两个三个点结合起来其实是对的。 就好，那我们现场就来表演一下。 好， 你就现在叫了一个快车，然后我就是那个司机，然后我找不到你的位置，好不好？ 好。 他是按我平时日常生活的风格的话，你会被骂。 我觉得你还是注意一下节目效果，好不好？我们还是要传递一种正能量的一种价值观。凉凉专车为您服务，小姐您好，请问您现在在什么位置啊？ 我在定位的位置上，先生。 好的，您稍等，我按照定位来接您。好，再见。 再见。 先挂断。好，等一下。好，然后五分钟 之后， 能叮叮叮叮叮叮吧？ 叮叮叮叮叮叮。 喂，你好，师傅，您到了吗？ 喂，你好，小姐，是这样的，我就是按照这个定位，好像我有点找不到你们家的位置。不太清楚，你能给我再描述一下吗？ 你有导航软件吗？ 我有导航软件，但是我现在就是按照这个导航软件找的，根本找不到。 你现在是很焦躁吗？我感受不到你的情绪。 对，小姐，我现在非常的焦躁，我现在就觉得我开车就是很危险。 那这样好了，师傅，我取消订单。我不想出门，是吧？这样您既然焦躁了，您回家放松一下，泡个热水澡。 好的，谢谢。好，谢谢。 谈疯了，不谈了是吗？哎，叫车的时候怎么去运用这些谈判的技巧？ 你来示范司机，然后我来试一试。 你会知道是吗？ 我来试一试。 我一个无理取闹的司机哦。 为什么你当就是顾客的时候是无理取闹的顾客，当司机还是无理取闹的司机、 因为我是一个无理取闹的人呢。啊，你要正常的司机是吧？ 稍微 找不到路的， 就是稍微正常一点。 好的，就是找不到路是吧？ 对对对。 好的。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叮叮是您叫的车吗？ 对对对，是我叫的车。 您家在哪儿呀？ 就是您按照定位来找就可以了，师傅。 哦，导航就行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 好嘞好嘞好嘞，等我稍等五分钟哈。 好， 是不是很像师傅？你看这个情绪感都 很像。 你看看你，好嘞，挂断。 OK， 好，五分钟。 零零零零零 好，接听了。喂，你好。 哎哎，师傅，这不，我跟。 怎么你也叫我师傅啊？请问这位师傅，我们俩谁是师傅啊？ 我是猴哥，你是师傅。哎哎，先生，小伙子，我跟你说一下，我刚才就是按照这个定位找，这附近是有个停车场吗？ 所以您现在是在一个停车场？ 对的，这个停车场的入口。 您用的是导航软件吗？ 我用这个软件里面自带的导航啊。 然后您现在如果是有另外的导航的话，我建议您可以用一下其他的导航吗？因为可能自带那个导航有点问题。 不好意思，我没有别的导航。 所以您没有别的导航？ 对，然后这附近也没有能连上的 WiFi。 没关系，师傅，您别着急。是这样的， 我没有着急啊，你说谁着急呢？ 好好好，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呢，您给我描述一下您身边的这个标志性的建筑，我看 一个停车场啊。 好，那我取消订单。 好 很难是。 但其实实际上，我觉得刚刚的就是我的那个方法，还是会有一点点，就是带着那个谈判的节奏在走的。 嗯， 你感受到了吗？ 没有， 没有吗？ 没有。我觉得你是在你平时的说话就这种风格，你平时说话还是蛮理智的，然后蛮逻辑清晰的。 嗯。 所以说，比如说我上次分享了叫快车的这个例子， 嗯， 孟婷到底应该给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就我们平时就真的跟出租车师傅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有什么谈判的技巧可以运用吗？ 有的，实际上是这样，我们大家现在叫车已经一个基本出行方式了， 对的。 然后司机师傅找不着你，你又说不清楚我到底在哪，这个情况基本上人人都会遇到。 我要补充一个信息，我觉得孟婷真的很厉害。 嗯， 昨天我和他去逛北京书展，然后呢， 他 没有，他提前打了一个，就是打了一个车，然后在门口等我们。那个车， 最后他谈判的结果是那个车买了鲜花蛋糕，烛光晚餐来接你 们。他谈判的结果是那个车等了我们半个小时， 哇！ 然后也没有多收别的费用， 哇，好棒哦！那到底应该怎么谈判呢？ 实际上是这样的，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你这个沟通的结果当中，因为我们大家其实都有过那种跟司机师傅掰扯半天掰扯不明白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他情绪很焦躁，这个时候你心情也很不好，这个时候其实有一般情况下，大家叫快车出去的话，可能会时间紧急，会有马上到哪里， 非常急。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耽误了自己的行程，然后自己心情也会非常不好。 我又感觉他在杀我，你知道吗？ 是 浪费我的时间，就是谋财害命。 对的，是的。然后，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你要懂他，其实有一个简单的理解吧，就是北京太大了，就是它有导航，它其实可能也会找不到。这个时候呢，就是无论哪怕你的定位， 刚才一个简单的理解我就理解不了。 你就其实转换一个思维方式的话，其实是给自己图方便， 你就是要同理心了，就是你表达的感觉就是说。就是导航确实很不准， 哦， 然后北京也很大，您找不到其实很正常， 哦， 就这件事情不要着急。 懂了 是的，而且这个时候呢，就是你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道理是，就是公理是站在我这边的，我定位是准的，你为什么找不着我是你的原因，但这个时候其实与其你跟他生气或者挂掉电话等他找五分钟没来，实际上是浪费了你自己的生命和时间，这个时候你跟他多解释一两句，你会找周边的一些比较明显的标志性的建筑物，然后这个时候比如说像昨天我们那个在书展，因为的确是蛮着急的，因为那个水水买了书我们又要去取，然后我的证件借给了另外一个同事，我又进不去门，又只能在等他，其实双方我们是对多余会有一点点时间的，但那个时候司机师傅在了，然后他又反复跟我们强调说，其实你们坐地铁很方便的，就会到市区了，走几步就到地铁站了，那我们就会跟他解释，我这边就说我带了很多的东西，您就稍微在七号门等一下，我们马上已经出来了，然后 赤裸裸的欺骗， 对他，但是我们这边其实路上比较远，也是第一次过来，然后可能就会是稍微慢一点，您稍等我们一下，但其实这个其实也会涉及到我们后面的一个策略方法， 就 是你的语音， 说了一下， 其实语音的表达方式，一个是你的文字，就是你说的那个话的内容，另外一个是你表达的方式，就是那个是司机师傅不好意思，就好多时候他会先跟你抱怨，但是你要抢在他之前把他要抱怨的话给说出来， 先发制人， 对的， 我跟你说先发制人这招，先发制人这招在我的生活当中，我觉得我所有的女生朋友全部都在用，就是这一招他们用出来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没有在就是把这个谈判推向更好的结果，我反而会觉得说 我怎么先发制人了，平时 你平时每一天都在先发制人了， 对啊，那先说嘛，要堵死对方的路。 水水你起床了吗？你现在来得及吗？然后我说我来得及，他说哦，我可能会要稍微晚一点。 水水你起床了，你没有起对不对？加油。水水你起床了，你起来对不对？加油。我知道了，像刚才比如说叫车的这个例子，以后我就会跟他就是其实就是抱着有更加平和的心态去跟他沟通， 是的， 然后先发制人，然后客客气气的说话，叮叮叮叮叮叮，那位姑娘你在哪儿啊？啊，师傅你好，你按导航走就可以，我知道我家。 叮叮叮叮叮，接电话呀！ 我在穿鞋。 叮叮叮，好，接起来了。你好，专车司机为您服务。 师傅你好。 你好，请问您的这个定位准吗？ 定位准。 OK， 好，那我就按照这个定位来接你。 好的。 好，再见。18分钟之后。喂，你好，哎，姑娘， 师傅你好，我知道我们家特别不好找啊，这个导航导不到很正常， 哎，你怎么知道？ 这样您现在在哪儿呀？ 我现在在一个停车场。 哎，对，我们家就在那个停车场那儿，您站着别动，我去找您。学的怎么样？ 我 笑够 沟通了。 我并不觉得你可以找到这个司机，但我觉得你那招真的很管用，就是 我知道 我 们家不好找。 我发现就是孟婷今天真的是点醒我，就是先发制人真的是一种非常强势的谈判技巧。因为当你先发制人的时候，对方真的是很难后起再追上。 因为的确是， 对对， 因为这个时候其实也有一点策略性同理心，就是他司机师傅会觉得，你不是说让我等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儿，你知道我已经等了你很久这件事情了，然后你也表达了你的一个态度了，你首先就说了，司机师傅实在是非常抱歉，因为我们第一次过来或者怎样怎样，然后让您等了这么久，真的是非常不好意思。但我们现在 第一次过来叫车啊， 但我们现在已经在过来的路上了。但一般情况下啊，因为通过电话，然后又看不见你的脸，一个小姑娘声音又挺好听的，直接就上来就跟你说抱歉，一般很难上来就遇到那么暴躁的人。 我觉得女生用这招很管用，男生用这招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会有点起反作用。 有可能。 对，要给大家补充一下，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每天早上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那今天呢，给大家请到的是一位图书编辑侯孟婷，然后呢他编辑出版的这本书叫做强势谈判。那今天呢，我们是想通过这本书给大家介绍一些谈判的技巧。那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有这样几点啊，首先是你要去总结性的重复别人的话， 是的， 然后呢你要拥有一种策略性的同理心，让别人觉得说，哎，你可以感受到他的感觉。 没错， 然后第三个呢是你要 标注， 就是说用你的语言去标注他的情感，比如你感觉到他焦躁，你要说别着急，你感觉他难过了，你说啊先别灰心。然后呢第四个呢是要， 第四个还没讲呢是吧，用语音， 他说的语音就是说要 先发制人， 用语音上去压倒对方，就压住对方，就是先压住， 控制住是吗，就是那个表情， 对， 按住躁动的你就那个表情。 okay, 对不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是承认的，就文字你表达是一方面，然后你这个语音不仅说是那个音色的声音好听还是与否的这个问题，而是通过你的语调的表达，大家会能感受到你的情绪， 是的， 你是焦急的或者是你是虚伪的还是你是真诚的，这个大家都能感受得到。然后也能引申到我们下面的有一个点，在谈判当中这个语音的一个技巧。然后其实呢它是有三种语音方式，第一种呢， 这语音就是指我们发语音的语音，对吗？ 对，就是跟人说话的时候你的这个声音， 说话的轻重缓急， 对对， 还是急躁，带着情绪， 就是这个语音， 应该是这个。 然后其实基本上的话，他会在这本书里总结了三种，也是他实战经验当中出来的。第一个的话是相对轻松一点，幽默一点，因为 这个就是我和珊珊平时的风格。 对呀，是吧，哥，您到哪儿了呀？我家是不是不好找？辛苦了您，还轻松幽默一点。 对，然后第二个是跟我们这边特别搭，但是可能会时间上，他说是晚上电台主持人的声音。 哦，知道了， 就是你从哪里路过的这种感觉。 是的， 师傅您好。 你好， 你好， 师傅您好，您现在可以找到我家吗？感觉好像邀师傅来我家睡觉的感觉一样。 我觉得师傅不敢来。 师傅您好。 师傅您好，女孩子更不适合。师傅您好，我的定位是非常准确的，您觉得您的导航位置可以准确的找到我 吗？再晚一点吗？再晚一点，再晚一点， 再晚一点。 你这可能是晚上九点，然后 要这么晚吗？ 他说了，他说午夜的。 我没有说，我说晚间，我没有说。 你现在这是七点。 我没有睡醒的话，就不要出门了。 等一下，我们调到晚间九点半。 师傅您好，请问我的导航 是我的 一样的导航吗？师傅您好。我的定位是准确的，您可以准时找到我吗？ 可以， 这样是可以的，对吧？ 是可以，是可以。 如果每天都要这样说话，我会累死。 你这样说话，我还真觉得，如果是作为电话那头的人啊，会很难快起来，或者很难有脾气上来。 哦，是吗？ 因为我发现很神奇，就你刚刚突然一下慢了以后，我刚想有一个急的话，然后我就有点咽回去的感觉，因为感觉和你这个不搭。 是真的吗？ 是真的， 是真的。 好开心呐。 那我们这个关于语音的第三条是什么呢？ 第三条是非常严肃的、正式的，这其实基本上也是在谈判接近要尾声或者关键高潮环节，表达一个你肯定的态度，你不是犹疑的， 坚定的。 对， 所以谈判其实实际上它的整个节奏当推向一个非常关键的高潮的时候，你基本上要使用的就是这样的非常严肃的然后认真的这样的一种语音和态度。 对，它是在不同的阶段实际上是在混淆搭配的。 是的，比如说打车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要用这种晚间节目主持人的态度，非常温柔的，师傅您好，您可以找到我吗？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万千世界观。 欢迎回到万千世界观，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每天早上会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上半个时段已经听了四条谈判技巧，觉得自己变聪明了许多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学了这四条谈判技巧，更期待更多的谈判技巧，并且今天会把谈判进行到底的水水。 是的。大家好，我是上半场介绍了四条谈判技巧，接下来还有谈判技巧的孟婷。 6666666。 好，那我们在下半场的这个聊天当中呢，首先要告诉大家，你是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并要点击关注，然后呢，在北京时间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点击关注，另外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当中，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就可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同时呢，也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在直播间当中和我们互动，因为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关于谈判的这个话题。大家首先可以告诉我们，在生活当中你觉得什么谈判特别难，然后呢你特别特别需要去解决，然后呢比如说你在谈判当中碰到了什么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或者你只是简简单单的夸一夸我们也没有问题。 其实再次要强调，谈判并不是咱们想的那么高高在上的东西，生活当中任何事，你去买菜啊，想让他给你便宜一些，这都是谈判。如果你觉得有很多难解决的问题啊，很棘手的话，可以发到直播间的平台上面来，我们和孟婷啊一起跟大家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啊。再一次呢，希望大家可以点击关注了，如果今天新关注的朋友可以冒个泡吗，咱们认识一下好不好。 OK， 那接下来的我们这个介绍技巧的方式会有一个转变，就是上半场呢我们是先介绍技巧，然后我们再进行这样的实战，那下半场呢我们就率先会发起一轮实战， 好的， 然后再由这个实战当中去引申和介绍这其中的技巧。 跟谁？我已经做好战斗准备了。 OK， 那就是我们两个和孟婷。 好的， 那现在模拟的环 好的，你好主持人。 你们俩还开始了吗？那现在模拟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就是听收音机的朋友和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知道，就是孟婷作为一个活动的主办方，要请我和珊珊去主持他的活动。 好的， 我和珊珊要价是一场30万。 那我咱这样，咱你吓到我了。 你有点骨气行吗？ 30万。 OK， 我们的要价是30万，然后呢，孟婷现在要把他这个价呢杀到5000。 我好大的压力呀、啊！ 试试吧，好不好？ 试试，试试，好，开始。 两位主持人好。 你好，你好。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呢新出版了一本图书，然后是关于旅行方向的，然后实际上跟我们两个人的主持风格是其实上是非常搭的，然后我们现在 搭吗？ 就是一个比较轻松，然后 对，然后这种对是的， 有一些文化底蕴，男的帅又女的又美，然后两个人特别能说，哎、然后 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 对的对的， 然后其实我自己本身啊，也是你们两个节目的忠实粉丝，从最开始，如果能有是更好的呀，然后 70个， 是的，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大气了，然后一直就是很关注你们的节目嘛，然后包括从你们从校园开始搭档的时候。就一直在追了，实际上是隐形小粉丝过来的，然后所以其实也 先给你降个10000吧。 我觉得很过分。我觉得他说一直开始在追你的，从你俩在校园搭档的时候就追了，我就咱俩心里就一种好，套路这么深。 对，就是做过，就是准备工作来的。 是的， 然后对这本图书马上要上 了， 然后我们这本书呢是花了很大的精力，重点来力推的，所以在各个渠道上全部都会铺开。然后这次呢是想做一个新书的发布，所以这次呢也是邀请了很多业界的名人会过来。 都有谁啊？ A 老师、B 老师、C 老师都会来。 OK， 然后 特别喜欢 A 老师， 是吧？我也是。你看，又发现了共同点。 28万， 然后呢，这次也是就是非常想邀请两位过来这个新书发布的一个主持，然后我们也会在 CCTV、MTV 都会有做全部同网的直播，所以说这次的动作其实是蛮大的。然后我们这边本来最开始的时候，主编呢是列了 ABC， 就是有几个选项嘛。然后我这边其实因为本身对你们两个是非常了解和熟悉的，加上这个定位上其实又跟我们的主题特别的搭，所以也是极力在争取，是希望能有两位来过来。然后现在目前的时间上是有一个初步的时间划段的，并没有确定是具体哪天，所以也是想听一下两位的这个时间的安排。 感觉一条条后路就被他就是 对呀 斩断， 而且他还说了有 A B C 三个备咖，你知道吗？意思就是你们要是太过分的话，我们就选 B 和 C 了。 对，就 这 个 意 思 吧。 我觉得我都听懂了。 我也听懂了。 我觉得经常接活，基本上这个话我还是差不多能懂的，因为其实实际上你刚刚用到的这些你还没有结束对不对？还要继续 没呢咱还没标价格呢， 还要继续， 还没成交呢。 对， 是。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时间上有暂定了，然后地点的话就是在北京，不用出去太远嘛。 梦婷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这个主持，我们还是先把这个价钱稍微的聊一聊，因为了解到你这个活动的时长嘛，我们现在比较清楚你的这个活动的情况了。 好的。 然后现在呢，我们这边的报价是30万，一般来说我们的常规的报价 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常规报价是30万，然后一般情况下，我们俩碰到那种特别喜欢的活动啊，或者特别合得来的活动主办方，就会还是会有友情价的， 明白？ 超级 VIP 是9折， 是吧？ 所以就是打下来是多少来着？27万，27万，对 啊，了解了解。因为我刚刚想是说简单介绍一下初步的情况，比如说时间上档期是不是 OK， 然后这些都敲定好，那我们就肯定要是来谈价格了嘛， 截止到 了。对，是的，因为我知道，就按两位现在目前的这个粉丝量以及说这个咖位主持水准的话，这个30万其实真的是我自己个人都会觉得是完全是。 等会儿，咱们要再重申一下，这是一个模拟谈判环节，啊，就是在这个听的朋友啊，千万不要以为是两个特别自大的主持人，尤其是各位台领导老师啊，多包涵啊， 这样吧， 不兼私活的。 我们就说。8000好了，我确实是觉得30万听起来有点瘆得慌。 好像距离吧，好不好？1万开始往下， 好像距离我5000越来越接近了。 我 自己降到了1万，现在。 好的。 大跳水。 我觉得这个10000真的是已经是就是不打这个9折，已经是非常友情的价格了。 对。 所以这个完全是能理解，因为 10000我们就不准备打折了，因为10000真的是已经。 对，因为之前也是操作过几场类似同样的节目，也邀请。基本上就是跟你们差不多水准的这个主持人，其实这个价格也是。 市面上还有跟我们差不多水准的主持人吗？ 你其实就是你的师姐 啊， 你忘了还有他吗？ 谁呀 ？X 吗？ Okay, 一般吧，开玩笑。 所以我们这次就来找你们了。 很厉害，梦婷很厉害， 挺厉害。 那你最后会怎么直接切入到价格的部分呢？首先 切入到价格的时候，首先我会给他一个充分的， 来吧， 就是说这个10000的价格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公允的，你并没有漫天跟我要价，实际上是一个市面价格。但是我会充分表达的我的诚意，就是我非常喜欢你们，也觉得你们跟我们非常搭。但是有一个稍微有一点非常遗憾的事情，就是我们这边对于图书出版可能跟其他的领域不太一样，就我们手里目前的预算没有那么多了，那我们可能你看，要 是目前没有那么多，还是一直都没有那么多啊？ 一直都是， 一直都是还好。如果目前没有那么多，就下回有的时候再问我们。 那这个其实是可以松这个口的。下一本书，因为每本书操作成本不一样嘛。但到了下一本书的时候，那我们这次其实也是第一次合作。虽然我对你们是特别了解的，但第一次合作之后，我们后面开展有很多很多的可能嘛。 你吃大饼吗？就你吃这种，你吃这种画的大饼， 其实我吃大饼， 你吃的吧， 其实我吃， 对不对？因为现在我发现，我打断一下，就是我这边插一句我的感受，就是其实我觉得，往往我们去吃那种别人画的大饼的时候，我们是对于这个谈判人本身的信任， 是的， 我完全同意， 或者是他背后的这个机构的信任，就是其实我觉得现在有一个谈判技巧，在我看来，我就稍微打断一下，我觉得就是你以一个长期的。 身份去谈，把这一次放在一个长期的开始，总比你单谈这一次 对 要好谈。 对，哪怕最后实际上后面的多次没有实现，但是在最开始 后面的多次一般来说都不会实现。 是的， 我感觉， 就比如说如果他跟咱们谈价格说主持一次啊10000块钱，我们可能会觉得去不去其实都还好。 对， 如果说比如说咱们有10次活动，然后每次 8000， 一共80000，这样的话就好像觉得那我签。 对 对， 甚至是会更低也可以， 对 吧？对， 而且甚至于其实实际上我们其实也不希望把这个合同签下来。 对的对的， 因为其实我们也不希望被管束着，然后其实我们也是知道说如果这次表现的不错，然后双方都比较好的话，那也会有下一次这样的活动。 对，而且关键看你这个饼画的有多大，你一定不要太夸张。这个时候你太夸张的时候，你不仅打消了后面的可能性，其实连这一次的折扣他都会不太相信你了。他觉得你这个人信口开河，你给我画了那么大的一个饼，是实际上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件事儿，那我对你这一次的真诚度已经打了折扣。 所以说你们这一次是费用比较少，对不对？预算 是的是的。 你觉得大概多少合适呢？ 实际上是这样，我这边基本上能够达到的一个价格，我其实我这次来找你们心里都特别忐忑，因为我都觉得这个价格说实在的到我自己这儿我都觉得有点过不去。 你们看得见孟婷那张特别真诚的脸吗？我再次重申一下，这是一个模拟谈判环节。你看看太真诚的，我这次来找你们真的心里都特别过意不去。然后呢 真的是很难拒绝。 是的，因为这次其实也是我多方去申请的话，实际上是一个4500的价格，但我知道跟你们的预期已经差了非常的多。但是我的确是希望 这4500说出来的时候我心里真的很气，就我们目标是5000，对不对？ 对呀，他肯定要有一个 我要有一个缓冲， 最后我再努力申请， 我再努力申请。我会最终回到5000 的时候。那我觉得4500不太可以，孟婷， 是吧？ 4500这样的话，我觉得因为我和珊珊的时间确实是没有办法通过4500这样来 协调。对呀，4500，我们两个人一人才2250， 而且还有个250，听起来多好听啊！ 是的，因为这个其实刚刚我也在说嘛，我说出这价格，其实我自己内心都有点忐忑。然后现在其实是这样，我觉得如果首先第一步啊，我是想先跟双方就是两位确认一下，这时间上其实现在目前我们的情况是除了价格，其他都 OK 了，对吧？ 目前来说的话我们这边还不太确定，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之前也是答应了有一个事情，就是在这一天的就是这个时候，然后呢现在我们也是在等对方的回复，就是没有办法现在就马上确定下来，所以可能还需要再谈。 了解，但是可能那个最开始的时候我的一个 好心机， 对，我明白这个时候我 这么闲，我内心 闲 到就给他上完节目，也就是对吧？也没什么事儿啊， 相约吃个早餐呢。 一定要表现得很忙， 很忙。 但这个时候，我内心的潜台词已经知道了。其实你除了这个价格，其他全都 OK 了。那这个时候我就会说，那我了解这个情况了。我们这边的时间呢，实际上是有一个弹性制的。我这边呢，其实尽我最大的努力，我再跟主编那边去争取一下目前这个价格上的一个可能性，因为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一定空间的，但是可能不会特别的大。然后我尽量去争取一下。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有一个衍生的东西，不是直接它体现在这个报酬上，就是我们这次活动邀请了某某某另外的一个主持人来做嘉宾，这个嘉宾是你们一直很喜欢的一个前辈，然后呢就是你们比较喜欢或者是希望能跟他达成一个合作，或者说是这是我现在到解释环节了，就是可能还会有另外一个其他辅助的，就是对附加的东西，然后来作为替换补充的。 反正现在我觉得谈判一个很重要的技巧就是把所有不是钱的东西你都要转换成钱来谈。 是的， 对， 对不对？其实你转换成你可以获得的东西来谈， 额外的附加的东西。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去找领导谈了，过了5分钟10分钟，这个时间要稍微长一点，不要太短，太短你会让对方觉得啊这事儿其实挺简单的。然后差不多15分钟左右的时候，然后再回来了，我这边进了多方去争取，然后刚刚说的那些附加的东西完全都能够实现。然后这个时间呢，原来我说的是8点到10点，现在我会在8点到12点之间给你们相对一定的弹性时间，然后这个价格通过我这边去争取能够给到5000块，而且是税后。 OK， 所以这套路如果按照这本书 了这个观点来， 咱就不弄一个形式性的吗、怎么这么没有仪式感？成交， 可以好吗、 现在先微信转账吧。 Deal， 先付钱后接活是吗？那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然后北京青年广播微微笑。我们今天早上呢，和大家在谈论的是一本书，叫做《强势谈判》。那刚刚呢，我们和孟婷是虚拟演示了一下，如果是你在谈判当中遇到要压价，或者是要遇到谈判就是这样的时间的协调的问题，应该怎么做？所以那要请孟婷就是总结一下，刚刚你和我们谈判当中，你使用的是暗含在其中的哪一些技巧呢？ 好， 好的，我来解释一下刚刚这个，刚刚是那个水水跟珊珊也说了，这是我们假定的谈判，价格都不是真的。然后我这边来说的好多那个谈判的东西，也是为了应和我们这个谈判策略，就实际上我们真的去谈一个，也不是大家想象这个样子的，可能会比这个简单，也可能会比这个复杂。这里面其实有谈到的一个，提到了一个先发制人，但其实呢，这是我们刚刚上面已经说到的一个观点，但实际上谈到价格的时候还有一个核心要素，就是不要先出牌。 不要先出牌吗？ 不要先出牌。 他的意思是说你要把底牌留给对方亮， 因为你知道你的这个， 先说完，因为我最近刚刚读了一本书，他的观点是完全相反的。 他要先亮牌。 OK 好的，我们接受不同的观点。然后这个其实同步的时候，我也在使用刚刚一直在说重复的观点。我所说的先发制人是我先上来打了一些情感牌，我对你们双方是很了解的，然后我把一些基本的，我觉得你们可能要说，哎，我后面就是我一步一步说的话，你可能说，哦，我时间不行啊，你什么什么的这些，我把前期该准备的这些东西全都抛给你了。 我能感受得到，其实我觉得是能感受得到对方的诚意 的，就是比如他在跟你讲话的时候，他说到说你们在学校合作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好吧，你查过我们的就是之前的工作经历， 对的， 所以你了解我们就这段时间的工作状态，对不对？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莫名其妙的，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其实和你更近的，你至少肯定他的认真和努力， 他有一点点爱你， 对， 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好吧，很爱。然后还有策略性的同理心，实际上就一直在说我很喜欢你们的节目，然后你们的价格是非常合理的，然后再阐述我实际上我遇到的困难， 能感受得到， 对。然后其实涉及到一个就是说我说亮底牌的这个问题了，因为实际上坦白讲，你并不知道我自己，我说到的我的预算是只是我表达给你的预算，你并不知道我们双方实际上是多少。大家都是觉得这个价格你觉得 OK， 我觉得 OK 才能达成合作，对吧？所以其实的时候，如果你就是我是一个不了解这个行业的，然后我想做这一场活动，其实现在很多这种人，然后我做一场活动，其实我的心理预算是2万，但是你上来你就给说了1万。但这个时候我可能你给我1万的时候，我其实也并不会马上就答应这1万，我还会给你往下压。 我觉得其实这样是合理的，因为如果是谈价钱的话，你肯定让对方先亮底牌，万一对方比你的低呢？ 你知道吗？这就是我读那本书里面他的这个想法。就是他说的是刚开始大家都不想先说价格，觉得先把自己底牌亮出去了。那本书叫做细节如何影响别人。其中讲到了这个技巧，他就说谈判的时候一定要先出价。比如说他说先出价的好处是会把对方框在你给的这个价格范围里面。比如说你想买一辆二手车，这辆二手车的它的主人心理价位是比如8万。 就你不知道吗？ 对，你不知道。比如他的心理价位是8万，但是他出价说18万。你的心理价位是8万，你会突然想，我这8万是不是不合理呀？他为什么要18万？是不是这辆车我有什么不知道的地方？我要去了解一下。所以说，就是他会花更多的心思去想你为什么会出这个价格，而不是我要一个什么样的价格。这本书的观点是，我要先出价，把对方框定在我可以接受的范围里面，再去找那个合理的值。然后他还给出了一个观点，关于价格的问题，我忘了。我刚才 真的 我想想啊， 那 对，但是他给的说法就是先出价。他还给了一个观点是，你报价的时候可能像活动主持这样的没有办法哈。一般正常的商业谈判下，你先出价之外还有一个小的细节，就是你把价格做得尽量详细。比如说我这个报价是29.8万，其中比如说场地搭建是5万块钱，然后什么样的费用，音响搭建是46.8万，等等等等。你先出价已经做得很详细，对方就想你是专业的，我就不会老跟你还价。 你这个也是 我马上会说到的一个点。嗯、实际上，我能理解你为什么说要是个先出价、嗯。其实这个先出价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心里你对你自己要出的这个价格是满意的。嗯、那这个时候，无论对方哪怕说你比如说出8万，其实你不知道，可能这个二手车他就卖4万。 嗯。 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就是你自己心里要哪怕最后你知道这4万你要不要就觉得特别后悔或者懊丧、 嗯、 你已经认定这件事情我能够为他支付多少的价格我接受了、嗯、 是的 对 但 就是 你 要承担 一 定的风险 你就包含了一个自己可能付出比他实际上更多的这样的风险、嗯、 对 对的、嗯、 这就是你先期有一个预估 但是其实你自己是接受的我就觉得 OK、嗯、 对你 对 是接受的就 OK 这件事情是你要有 OK 的 而且我觉得你这个可能还包含着前期的准备和估价工作做可能需要做得更精细、 嗯嗯、 对、 嗯、所以是不是这样比如说在买卖的这两个概念当中、嗯、卖的人可以先出价嗯，就不要抱着那个侥幸心理他有没有可能会给我给的更多这其实是一种侥幸心理哎，万一他出的价格比我想卖的价格高呢其实你只要给一个合理的价格你可以接受达成一个公平的买卖就好了 其实是这样的、哦、所有的价格都是可以商量的、 嗯、 都是可以沟通的所以其实我比较、嗯、在我的个人的生活当中我比较坚信我是喜欢先让对方亮底牌、 哦、 嗯，可能买卖对于就是孟婷这种技巧来说的话就不是特别关键、 嗯、 而是说谁先说 对 嗯，因为如果是谁先说的话等于就是说你试水的那个过程、 嗯、 你知道了它的价位在这、 嗯、 然后你就可以针对它这个价位来进行你的 策略的布局、 嗯、 但如果是你先说的话就是由对方来进行策略的布局、 嗯、明白 由对方来掌控你了、嗯、 所以说中间人是一个可以发展的职业 所以中间人 先去打听一下它大概的价位是什么范围、 哦、对是这样、嗯、但是现在就是你就是中介很难做的原因就是因为就是比如说像互联网像各种各样的渠道、 嗯、太透明了 它就是太透明了它不会说让你、 哦、 而且两个人其实实际上如果他们彼此交换价格的话、嗯、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就是 对的 觉得羞涩或者是觉得不好的地方 是的 所以说其实现在很多中介人都是明码标价、 嗯、 我就说20% 嗯 做你们谈人多少、 嗯、 我就收那个百分比 嗯 对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刚刚那个珊珊在说的、嗯、这个一定要把这个价格落到一个实处上其实刚刚他说的比如说28000这个如果要是有尽可能的我们尽量让它精细最后一个数落到一个实际数字上、 嗯、 比如说因为最后一个落到一个零大家还觉得它是一个概值、 嗯、 你比如说你落到一个比如说59030或者是这种或者033这种越具体的话大家其实第一反应会被他唬住他会觉得你算出一个这么精准的数字你一定是前期做了哪些哪些的准备然后一定是这个预算卡在了哪个节点上然后有这些实际上这是一个心理战、 嗯嗯， 都是套路啊。 对的， 我觉得 以后这样，您是要找我做商业活动吗？我的费用是16242， 快五。 其实我多少呢？是这个主持的费用啊，我大概制装费2800，然后化妆费1600，而打制费242.5，是不是就很不好意思给我还价？觉得我是一个很认真在生活的主持人。 他其实就是一个策略，因为所有的谈判这些东西是一个方式技巧，从经验当中总结而来。但是说到底，方法是死的，都是你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灵活的去运用。 嗯， 但是说实话，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光有真诚是不够的。 嗯， 因为如果是你要做成一个项目， 嗯、 你始终面对的其实实际上这个不叫做欺骗啊，这叫做兵不厌诈。 是的， 因为其实实际上你是在双方要接受的范围内去进行一个这样的谈判、 嗯嗯嗯、 所以说其实不牵扯到人品的问题 对的 这是一种谈判能力的问题、 嗯、 反正至少我最近是这么说服我自己的、 嗯嗯、 因为越来越多都要处理到这样的谈判的问题、 哦、肯定光有真诚是不够的嘛小白兔是没有办法闯江湖的呀 对因为我一直相信说谈判和沟通其实都是拿你有的东西换你想要的、 嗯、 没有这个双方是涉及到强买强卖的那种情况的性质、 嗯、 当你的这个价位一旦是真的是达不到对方要求的对方可以 say no 那这件事情可以终止、 嗯、 并不是说你一定是欺诈了对方的多少 嗯是的嗯我看到了电台叶子说了这个直播很棒耳目一新而且他还特别热情帮咱们分享了直播谢谢叶子哈 嗯谢谢叶子、 啊、对、 嗯、 那咱们这个时段呢继续跟大家聊一下这个谈判的技巧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AM927 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啊、 嗯、 这个时段请到的是孟婷继续聊谈判技巧吧、 嗯、 还有什么可以在我们生活当中得到特别实际应用的技巧吗？ 嗯，还有一个技巧，其实我们看这个书啊，这个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嗯、 它这个后面提到了，其实很多的这个名词，实际上就是策略。我们当中有一些今天有在讲到， 嗯、 然后更多的内容，希望大家可以去买这本书来看。 嗯、 因为 就比如说杠杆呢，杠杆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论？ 嗯 杠杆实际上它讲的更多的是一个平衡。 OK。 然后我这里面最后吧，今天可能那个时间并不多了，更多的内容希望大家去买书来看，因为是满满的干货。我这里给大家讲一个叫阿克曼议价法。 OK。 这个 阿克曼议价法。 对，实际上它也是在谈到我们这个议价的这个环节，因为所有的谈判一开始都是一个很欢快的开场，然后大家营造这种欢快的氛围，最终到达了最后的一个高潮点，就是来议价了。这里面阿克曼议价法它实际上是有一个小的策略，它这里面它提到了说，你先期出价的这个时候，当双方已经不涉及到说谁先亮底牌，已经开始双方 negotiation 说这个价格的时候，你先给到对方的付款的这方的时候，你付给对方的价格是这个总价的65%，先给到65%， 就是付钱的付65%， 对，付款， 是 这样，你心里先有一个预期，比如说为了这件事情，我可以支付10000元，然后你第一次报价的时候报这个你心里预期数字的65%。 哦， 然后这个时候对方会还价，然后双方会说，这个时候你开始施展你所有前面提到的谈判技巧，比如说是策略性的同理心或者重复对方，然后这个时候你慢慢的开始加价，你加到85%，然后接着是95%，最后是100%。 但你知道吗？我觉得这招在中国真的不是特别管用。 为什么？ 你知道，就是我之前就是在西藏旅行的时候，我和我妈在八廓街买东西，然后就买那个他们那个天珠嘛。但我觉得那个天珠应该…… 我的天哪！你们买天珠、啊？ 不是，就是那个装饰性的那种，就是叫天珠，但它其实不是天珠了，就装饰的那种 天珠。 然后呢，我妈就去问这个人说多少钱，然后那个人说这个天珠85，八十五怎么可能是真的天珠嘛？ 对呀、 然后我妈就给他回复说8块。我当时都震惊，我在想说天哪，就是这个还价怎么可能，然后那个人就开始说15。但同样的情景，我和我朋友就是一起，就是比如说去丽江玩的时候，然后那个人就是他就是那个女生要买个肚兜嘛，然后说这个肚兜多少钱，然后那个老板就说这个肚兜65，然后我跟他讲过我妈的这个故事，然后他当时可能就想学一学，他就说8块，然后那个人把肚兜挂在那里，再没跟他说话。所以这个就是不一定的， 你还是要评价一下这个 肚 子的价值、啊。 对，它是 肚兜这种东西，它是布艺，它是工艺品，它一针一线缝的。就是一般情况下卖的那种装饰性的天珠，就是流水线生产的，可能是玻璃的，可能是塑料的，那种就很便宜啊。 对，所以涉及到这个只是一个谈判的东西，然后一个框，它具体的它是实际上是给你一个心理暗示，就是你要在你的心理价位上相对压一点，然后慢慢给自己这个提升的空间，因为让对方觉得最开始这个价格他觉得不 OK， 但是也没那么的离谱，比如说要60就给8块这种、 okay. 如果像他那种就是直接转身就走了，那这个谈判是没有继续谈下去的可能了、因为在谈判当中其实还有一个补充的一个小策略叫停顿，就稍微的停顿，因为可能像 假装思考， 对，像我们，我觉得我们三个都还蛮像的，就是语速会比较快， 是的， 就是说话会表达会比较快、其实有适当性的那种停顿，这个时候其实不要怕尴尬，不要怕觉得说我说不说了冷场了、对方其实比你更尴尬、他会给你填充这个冷时间、 好 的， 谢谢孟婷，谢谢孟婷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样一本谈判强势谈判，我们也是希望这本书是大家谈判技巧上升，然后成为一个谈判大神的起点。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